几只蜻蜓伏牛等日落，才划过山坡，小雨年年千群落，云把雾淹没，都去远山枝头红万朵，见风无量多，再花再酒几船歌，雕来群山我情落。酒精